統特朗普九個百分點，支持率達到五成。受訪選民相信拜登在對抗新型肺炎疫情、移民、醫療護理、種族關係和團結國家等不同問題上都會比特朗普做得更好。超過六成的國民認為特朗普政府未能夠成功抗疫，只有五分一人相信美國經濟仍然十分穩固。另外，民調亦都顯示拜登獲大部分少數族裔支持，其中黑人的支持率高達八成八。年齡18至34歲的選民之中，有五成四支持拜登。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數是白人、男性以及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6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6，人民币6.951，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系跌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11美元，卖出1934.2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今朝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系为吕宋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补充翻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而家龙尾就喺欣怡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往第一线。 早晨啊，8:08，早晨小白， 早晨啊，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 好呢、這个时间咧，请埋阿彭爷出嚟先啦， 彭爷首先，早晨彭爷， 早晨小白，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嗰边咧，九龙咧，依家个。 天氣狀況，你哋係伸唔到個頭出去，因為冇窗啊，你落山係咪？咁我呢邊咧就新界嚟嘅，新界呢邊咧，新界東咧望向個天色咧。就有啲唔穩定喎、 哦， 一半咧就係、是、晴天藍天白雲嘅景況，咁、但另一邊咧，哇就完全係有嚿黑雲啦、 啊， 蓋住成個天空，仲、有少少即係雨霧 啊，又有啲煙霞啊咁樣添。 係啊，即係所以話天氣都有中無厭啊。 係啊，陰晴不定就係呢一種啊，應該就係、 是、鴛鴦 係啦， 咁啊，整翻杯啦，今朝 係啊，朝頭早整翻杯熱鴛鴦咁樣飲下 嘅天先 啊。哇！尋晚啊，嗰啲咁樣嘅雷雨、真係嘈到咧嚇親啊，俾佢 轟聲。琴晚哇，三四點係。咁行雷啊，即系忍唔住隔咗起身。 系啊，我三点几醒咗之后冇再瞓过。 系啊，咁样啊， 其实你啊，小白 咩啊？ 啊，不过而家唔使可，依家翻八点。 而家翻八点啊， 光第一线系。 系啊， 系咯。如果唔系之前六点咧，你都系咁上下时间起身 嘅啦。系啊，不过嚟紧好快脆，又相信系都系要咁早起身噶啦，系咪、 啊？希望尽快啦。 系啦、啊，希望快啲折磨我啦。 我系唔系咪折磨啊？ 系 好啦， 享受嚟 嘅。个农历先吓今。今日咧就我哋西历咧就八月十七啦，农历咧就六月廿八。今天咧就通胜话斋咧就都好多嘢系适宜嘅喎，反而咧忌咧就冇样嘢提喎。 吓系咩？ 咩忌？咁即系今日莫非系大好日？ 系咯，万事大吉、 啊。哦，喂，咁啊适宜好多嘢啦，譬如话祈福啊，呢一个嘅开市啊，仲、有咧就系、木。养啊，仲有啊破土啊，甚至乎系安葬啊，都好适宜、啊， 系 同埋咧又适宜咧解除同埋定盟嘅今日， 签、约同埋解约都系同一日做咁样啊，可能 解除同定盟都系今日吓。 喂，星期一咧就可以开个好头啦，系啦，咁啊吉吉利利开个好头啊，星期一啊，咁样希望 希望系咁啦吓。不过无论点啦，都希望大家今日咧即系新嘅礼拜咧，工作天又开始啦嘛，咁啊样样嘢。都是顺顺利利咁啦，咁尤其是大家都要继续照顾住自己啲健康情况同埋咧嗰啲社交距离啊！哇，呢、這个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即系彭姐自己咧都有要去买嘢噶嘛，如果唔系屋企冇嘢食咧，会饿死啦我。咁咧，所以咧都会见到咧，哇！真係好似大家完全係 冇事咁樣係咪 唔再當嗰件咩 social distancing 嗰啲嘢呢係一件事咁喎，只係記得呢自己戴咗口罩呢就萬事大吉咁啦，咁其實都唔係㗎，即係好好多嘅朋友呢直頭限聚令都仲係存在啊，係咪 係 兩個人兩個人咁，但係呢你成日見到喺街度呢五個啊四個人企埋一堆喺度傾偈，咁其實都有危險嘅，費事第一陣俾人票控啦，系咪啊？ 咪系咯，即系咁啊，出去开心心俾人票控，你话几扫兴啊？ 大 家都系要守规矩啦。 冇错，冇错。 咁多谢彭爷提醒啦。咁啊，真系啊，星期一虽然开个好头咧，但系都要注重社交距离啊。咁样喺搭公共交通工具嗰度啊，特别系要注意啦。咁啊，同彭爷讲住咁多先啦。我哋准备开 好啊， 温习下开市啲功课先，好嘛？唔该晒， 好 ，thank you， 拜拜。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啊， 今日咧不如先由咧美国大选嗰度啊开始讲起啦。啊，美国嘅选情咧就越演越烈啦，咁啊有冇机会影响咧环球嘅投资市场气氛啊？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系啦，哦，冇错啦。咁啊，上个星期嚟讲过咧，我哋见到咧就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啊拜登咧就挑选咗咧女性参议员咧贺锦丽咧就成为咗佢嘅竞选搭档噶。咁啊，市场咧似乎咧对呢个组合嚟讲嘅话咧系相当之受落噶。咁啊，从路透社同埋 IPSOS 上个星期公布嘅民调结果显示咧，咁呢个组合公布咗之后嚟讲嘅话咧，拜登嘅阵营嘅支持率咧就增加咗系一个百分点噶。咁有46% 嘅受访人咧就表示咧系会支持拜登同埋贺锦丽噶。咁啊，30% 嘅人咧就话支持咧就系会投票俾呢一个特朗普咧同埋彭斯嘅呢个组合噶。咁啊，由于而家咧距离咧美国总统大选咧只有2.5个月啦，咁啊提防咧往后嚟讲过咧美国个股市咧个变化咧就将会咧系甚会受到咧大选嘅形势所影响啦。咁啊，值得留意嘅系咩咧？因为特朗普个政策咧就系明显系利好商界嘅，咁佢喺佢在位嚟讲过咧，佢减咗好多嘅企业税啦。咁如果而家市场又惊就话，如果系拜登上台嘅话咧，咁可能咧就有机会咧就增加翻啲企业税啊。咁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咧对美国股市喺短时间里边咧系不利啦。咁啊，再加埋咧就话特朗普咧，佢最主要咧就以呢个股市咧系作为佢嗰、那个那个政绩啦。咁所以咧，如果咧佢落台嘅话，咁可能佢就唔再撑股市啦。咁呢个咧亦都可能会对短线嚟讲个股市系不利噶。咁但系咧市场咧亦都有啲盼望嘅，就系话咧因为即系呢一个拜登嚟讲过咧，就系、是、主要系走呢一个嘅温和嘅路线啦。咁而家市场咧就盼望咧，可能系有机会咧，如果佢上台嘅话咧，就会取消咧对其他国家甚至乎包括中国在内嘅进口个关税嘅。咁呢一方面嚟讲过咧，当环球嘅贸易咧系正常化，咁呢个当然咧就有利咧就长远嘅经济同埋股市发展。咁但系当然咧呢个会系一个较长远嘅方向啦。咁同埋即系拜登会唔会咁样做，亦都系一个未知数。咁所以咧，如果真系特朗普有机会输嘅话咧，提防咧短期里边咧系会对美国股市不利噶。 咁仲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咧，就系、是、又过咗一个星期啦，但系咧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咧仍未就呢、這个总统特朗普咧10,000亿嘅救经济方案咧就达成共识。咁呢个又点睇咧？ 冇錯啊！呢樣嘢咧都係要留意嘅。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嚟講嘅話咧，就仲有另一樣嘢要留意係咩咧？就我哋見到咧喺過去嘅星期六咧，原本咧就中美咧就會開即係再開呢一個嘅視像會議啦，就檢討翻咧就係過去嘅呢一個中美嘅貿易嘅協議啦，即係個檢討翻搞成點啦。咁但係咧就最後咧就冇開會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嘅政治嘅因素咧，我哋都要留意住啦。可能咧會對個市場嚟講嘅話咧，會有一定嘅衝擊嘅。咁當然啦，中美雖然冇開視像會議檢討，咁但係咧中方咧，我哋見到咧就已經係加大咗咧係購買咧美國嘅農產品啦。咁我相信呢方面咧，美國都唔會有啲咩太大嘅異議嘅。咁而家最大的問題，我哋要留意住嘅就當然就係共和民主兩黨咧，到而家呢一分鐘嚟講嘅話咧，都仲未咧係通過咧係呢個特朗普嘅10,000亿嘅億美金嘅救經濟方案。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真係要留意住啦。因為過去咧就聯儲局已經多次警告過㗎啦，就話咧救經濟咧唔可以單靠聯儲局印銀紙嘅，咁政府咧都必須咧要動用佢哋個財政政策啦去幫助經濟。咁但係所以如果呢個方案一直都通過唔到嘅話咧，咁呢個咧係會對美國經濟嘅前景係不利㗎。 咁睇到啲新聞人物咧，有陣時啲講話咧都好負氣劇性，譬如特朗普會出嚟講話，哇中國方面買多啲農產品咧，就係為咗討好佢咁樣。咁呢啲都係幾有趣嘅一啲，或者好電影情節嘅一啲對白咁樣啊。咁姑且睇住件事件點樣去發酵啦，同埋發展啦。咁今個星期咧，英國同埋咧歐盟咧都會繼續就住脱歐談判喎。呢一方面又點睇咧？ 係啊，咁喺今日嚟講嘅話咧，就個談判咧就會開始噶啦。咁會一路即係佢哋會由而家去到10月2日咧，都會加緊咧就個開會啦，就希望咧喺10月2日咧就能夠通過咧個方案啦。咁同埋咧就會喺10月15日同埋16日嘅歐盟大會咧，就係、是、交俾歐盟咧就係、是、審批嘅。 咁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喺電視畫面都見到啦，英國首相約翰遜咧就充滿信心咁話咧，就會有機會咧同歐盟咧係達成零關稅協議咁樣樣。我真係好難理解咧，點解歐盟要咁優厚，英國要俾個零關稅協議佢？咁但係咧約翰遜有咁嘅諗法，咁我哋即管睇下個事態會點樣發展啦。咁我想講嘅好簡單嘅啫，如果咧如果英國最終唔能夠同歐盟達成協議嘅話咧，就提防咧就可能會對英鎊嘅匯價咧會有個好大嘅衝擊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管留意住由而家去到12月2日，睇下英國同歐盟係咪真係能夠達成一個脱歐嘅協議啦。 嗯，咁啊，轉個角度咧，講埋啊，人民幣對美元嘅挑戰呢個部分咧，可以詳細咁樣分析一下啦，係咪，温生？嗯。 冇錯啦，嗱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人民銀行咧就喺香港咧就發行咧總值咧係300億人民幣嘅債嘅，咁喺今呢一個發債嚟講嘅話咧係今年嘅第三次嚟㗎啦，咁根據人行嘅講法咧就話日後咧呢一個嘅動作咧就將會成為咧常態，即係會經常喺香港發債嘅，咁唔少市場嘅分析咧就將個消息嘅重點咧就放喺咧個人民幣嗰個息率帶嚟嘅影響啦，因為我哋知道咧呢個債咧係發行咗之後咧，佢拍出嚟嘅結果咧就係去到2.7%嘅息率嘅，係相當之高嘅。咁所以咧拍完之後嚟講，我咧就扯高曬咧喺香港嘅銀行嘅呢一個人民幣嘅債即係人民幣嘅存款嘅息率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唔止係影響個息率嘅問題，我覺得咧呢個咧係更加咧有一個更長遠嘅影響咧，就係咧令到人民幣咧就走向國際化嘅。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其實近期咧我哋見到咧就全球咧都大印鈔票啦，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啦。咁大印鈔票之後咧嚟講嘅話，你都壓到個息率係相當之低啦。咁而國內嚟講嘅話咧有龐大嘅發展嘅需求啦。咁所以咧而家國家稍為用多少少嘅息率就可以吸引到全球嘅資金係去買人民幣嘅話咧，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個做法相當之聰明嘅。咁同埋咧喺今次嘅發嘅債嚟講嘅話咧，就唔係美元債喎，係人民幣債喎。咁而咧中央係擁有人民幣嘅印鈔機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嚟講咧，令到中央日後咧要還款嚟講嘅話咧，就冇好似以往去還美元咁大壓力啦。咁再加埋咧，今次發債咧就唔喺國內喎，就喺香港喎，咁所以咧就係吸，好明顯咧就係吸外資嘅。咁當然咧，而家咧人行咧發行嘅債可以話相對係短啦，同埋呢個金額唔算大啦，300億人民幣係好較為即係少嘅資金。如果你比較喺美國發嘅債個數量大好多啦，咁但係咧呢一切咧都可以話係一個開始嚟啦。咁隨住咧就國際咧對人民幣咧，如果越嚟越有信心嘅話咧，咁我相信咧人行日後發嘅債咧就將會咧越嚟越長啦，同埋咧個量就應該會越嚟越大嘅。咁當全球嘅資金咧都去買人民幣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屆時候咧，咁人民幣咧就會係成功係達至到佢個國際化嘅目的。咁而當每當人民幣係向國際化走向前一步嘅話咧，咁咧就蠶食咗咧美元咧嗰個主導嘅地位嚟講嘅話咧，咁呢個咧，就是我過去一直都在度講啦，就話咧跟住嚟要提防咧美元咧係除咗被歐元挑戰之外嚟講嘅話咧，亦有機會被人民幣所挑戰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咁正係因為咁樣啦，咁所以咧我日後咧我係會較為睇好，即係隨住人民幣越嚟越去國際化，越嚟越多人需求人民幣嘅時候咧，我係會相對長遠我係會睇好人民幣嘅。咁但係相反嚟講嘅話咧，我就會較為咧係睇淡美金，因為如果美金越被蠶食嘅話咧，咁美元嘅匯價咧係會越嚟越會受壓力噶。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我對美金同埋對人民幣嘅一個睇法，係俾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分享 的。嗯，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咧金股汇嘅财金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好，拜拜。 我是白元浩啊，最正嘅朝头早咧就梗系有个营养早餐啦，嗱要有鱼柳嘅甜豆啊，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希望各个听众都系有个丰富嘅早餐、嗯、啊！食完之后精精神神咁去就 鱼柳我都想食啊！你讲开 鱼柳系啊，我由细到大都中意食鱼柳，唔知点解 呢个 好好咁啊！而家咧同啲听众一齐睇睇咧，有个社基练习嘅通告吓，咁啊由今日嘅上八点钟啊都系开始咗噶啦，至到晚上嘅九点，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午嘅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啊，而家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咁啊，香港都有射靶啦，即系叫射击练习啦，系咪？咁啊，雷公都有。雷公都有个吓雷暴警告、 啊，系啊，有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啊，咁大家留意翻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菲律宾语广播系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嘅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sa bahay sa iyong day off,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Siguraduhin na umiwas sa lugar na maraming tao at ugaliing dumistansya sa isa't isa. Ang bilang ng tao na maaaring magkakasama sa mga pampublikong lugar ay hinigpitan ng hanggang sa 2 lamang. Kung ang isang tao ay nakikisama ng mahigit pa sa 2 tao habang ang regulasyon ay patuloy na ipinatutupad, maaaring patawan ng nakatakdang multa na 2,000 dolyar o hanggang 25,000 dolyar at pagkakakulong ng hanggang 6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60秒。 上星期 Jupus 放榜，你考成点啊？ 成绩唔系咁理想啊，比起升学，我想出嚟做嘢多啲咯。你都知道我一直嘅梦想就系想做咖啡师噶啦。 咁你有冇谂过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洁计划啊？ 我听过呢个计划啊，佢哋系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又冇咩工作经验嘅青年人提供职前培训同就业服务。我想做咖啡师，佢哋都帮到我？ 梗系有，你可以报读计划里面嘅咖啡调配师训练课程，对你将来开咖啡店实有帮助噶。 我都想读呢啲专门课程，好好装备自己，但系会唔会好贵噶？同埋而家仲有冇得报名咧？ 展翅清洁计划仲全年招生，而且费用全免噶，上堂出席率达到80%或以上，仲有津贴拎添。 咁好，咁我要即刻报名参加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告诉彭爷爷，今日朝早有芭比啊！ 芭比早晨啊！ 早晨，你好。 做咩啊？晨早流流做乜咁快？喺度垫下个嘴巴。 唔系，因为我惊你未瞓醒啊，所以用个芭字开机关窗扫一扫你先。 我未瞓醒。 系啊，其实芭比都好早起身啊。琴日有 Beautiful Sunday 咧， 臭女咧系咪？ 系啊，琴日又早起咧。 讲嘅咁讲啦， 喂，系啊，系啊。其实你今朝讲得啱，我琴晚咧俾啲雨声同埋雷声嘈醒嘅时候，基本上系冇瞓过。 我哋三个都有呢一种感。感觉我就系3-4点俾啲雷声一嘈醒咗咧，跟住成个人好似惊魂未定咁样咧，因为佢好密集噶，同埋 即系你都有，你住九龙都有， 有 我同 Barbie 系新界东啊， 系啊，我呢啲亏心事做得多，惊俾雷劈啊嘛，所以稍为有雷声我都即刻惊一惊咁样啊，讲笑啫呢、這个。 唔系，我知道我点解会惊嘅，因为咧你嗰层楼咧系啲贵价楼嚟嘅，住喺好高嘅，所以咧就会惊啲咯，同埋应声啲咯。 好啦，讲翻。Barbie 有啲咩嘢告诉彭爷爷先啦，咁好倾 彭爷爷阿 O 嘅单位咯， 我哋告诉下彭爷爷先啦，交俾你啦 ，Barbie。哎呀， 喂，嗱，你哋咧有冇听过啲长辈成日讲嗰啲嘢咧？就系话，我哋要有衣食嘅，咁所以咧，如果啲食物咧跌住落地嘅话咧，我哋都可以照食嘅。 有啊， 有啊，我细个都系咁嘅， 因为我细个都系， 我细个都系咁嘅， 我鸡髀跌落地都系食嘅。 但系而家咧疫情咁严重啦，咁我相信咧，即系可能好多相信呢一个观念嘅人咧，都可能会再三思啦，即系谂下，喂，到底系咪真系得噶？跌咗落地嘅嘢再拎翻上嚟食，咁你哋而家敢唔敢先？ 而家唔敢啊！而家又真系相对冇咁噶，尤其是喺食肆跌咗就或者跌咗喺台面都真系会浪费少少啦，唔食，因为你都唔知道个台面干唔干净。 自己屋企嘅台面咪会食咯， 系啦，咁样咯，即系自己屋企会好少少咯， 都系有道理嘅。咁今朝早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一个美国嘅大学咧，最近咧就做咗个研究，咁就系专门咧针对我哋头先讲嘅呢个讲法啦。诶，到底啲食物咧跌咗喺唔同嘅表面啦，即系譬如地面啊咁样咧，可唔可以食咧？咁有啲人咧咪话咧，如果跌咗五秒以内执得翻上嚟咧，其实佢系可以食嘅，因为啲人相信就系话啲细菌系冇咁快黏到上啲食物度嘅。咁咧，原来呢个美国嘅大学咧，其实都就住唔同嘅食物种类咧，系做咗测试嘅。咁包括咧系嗰啲干身嘅食物啦，同埋咧系表面上咧会黏附到，譬如啲尘啊嘅食物，不如饼干同软糖咁样啦吓，我分做两类啦。咁其实佢就话咧。虽然佢哋咧就证实咗咧，其实喺唔同嘅表面，例如系喺啲街嘅地板啊、学校嘅地板啊，或者屋企嘅地板啦、啊，同埋用咗唔同光滑程度嘅瓷砖地板嚟做测试咧，其实嗰个大肠杆菌啊，或者啲西门氏菌咧嘅含量咧，黐上去系的而且确唔多嘅。不过系咪代表完全可以执翻上嚟就冇事食咧？咁咧其實都係絕對唔建議嘅，咁就話最好咧，大家最少都要洗一洗，揾清水洗一洗乾淨先啦。同埋就話雖然咧，可能過往大家試過咧，覺得冇乜事啫，照食，但其實咧，原來那個影響唔係即時出現嘅，所以大家都係小心為妙啦。 唔該曬 ，Bobb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营盘凌晨怀疑有人从高处堕下，一名44岁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在凌晨12点几接报话，一名男子倒卧在高街富裕大厦后巷。救护员到场证实44岁的儿子当场死亡。经调查发现，楼上一个单位内的78岁父亲受伤，昏迷送院之后不治。79岁的母亲不适，清醒送院治理。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葵涌货柜码头的新型肺炎群组继续扩大，总数涉及63宗个案，其中55宗是码头员工。宏基港务累计有41宗个案。负责管理宏记港务的现代货商码头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码头内有大约2400名工作人员，卫生防护中心在上个星期三提供600个检测套装，再在星期六收到另外1800个检测套装。中心已经将所有有关承办商装卸工人撤离葵涌码头和进行隔离。另一个承办商已经接手相关码头工作，那个承办商有新设立的休息室。卫生署早前预计在货柜码头派3000个样本樽，只是收回1000多个，会陆续派发7000至8000个样本樽到货柜码头。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因应国内的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决定将大选延迟4个星期，至到10月17日举行。阿德恩说，政府现时的首要工作是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他说，疫情在大选初期出现，情况令人忧虑。当局现正在全国加强检测措施，追踪密切接触者，以及加强社区限制。阿德恩期望能够尽快控制疫情，解除社区限制。阿德恩说，延迟大选可以给各政党有更多时间准备，并且让选举委员会有充分时间确保大选顺利举行。新西兰原定在9月19日举行大选，但在102日之后出现本土病例。在上个星期五出现12宗本土个案，全国有1271宗确诊个案，22人死亡。 大批示威者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抗议不满总统选举的结果。示威者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辞职，又促请白俄罗斯释放政治犯。卢卡申科在亲政府集会上形容反对派是鼠辈，又关注北约即将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军事演习，大肆抨击西方的军事联盟。另外，卢卡申科连续第二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白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压力。普京重申俄罗斯做好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在俄白联盟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协助确保白俄罗斯的安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5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6，人民币6.951，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9点，跌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3美元，卖出1935.74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同你讲返东区走廊先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嘅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屋企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噶。我就系由细到大听住《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嘅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齐努力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 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早嘅8:39啊，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去到咧就系早上嘅9:00，咁啊，转头亦都会同听众一齐睇下啊，会唔会延迟咧吓？啊，最近好多国际上嘅新闻消息咧，对我哋嚟讲咧，即系以前会觉得哇，国际版哇，同我哋好远距离，而家唔系啦，而家觉得喂，其实啲国际新闻对我哋香港咧都非常之息息相关啦。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到底阿讲师何安达会唔会同我哋讲下好多有关？关于国际上的问题，令到我哋从中又可以学习到啲端倪咧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系，各位早晨，芭比早晨。 嗱，我知道咧，即系近来一年咧，其实之前都有好多嘅推广咧，就系关于选民登记啦，就系准备咧，我哋嘅选民咧，即系要够晒多咧，合资格嘅选民咧就可以投票。咁不过咧，而家香港人咧就再要等多一年。 系啊，等一年咧就呢、這个。已成定局啦，但是呢即呢一年里面呢其实政府都讲咗要考虑下呢就係咪同埋点样呢就安排喺境外即係香港以外嘅香港人呢係点样投票。咁不外乎几种方法嘅啫，第一就喺外地都安排到个人投票啦，有监察嘅情况呢係要做到啦。第二个呢就係电子投票啦。這個相信有排都做不到的了。第三個呢其實就很多地方都在行的呢就用郵遞的方式 是、 我想是很難做到了。其實如果你說一年之後呢就要有一套方法呢是譬如說郵遞的是給大灣區、住緊的香港人是寄回一些票回來啦，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是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就基於是美國的經驗啦、美國就11月3日大選啦，這個呢就是憲法講明的日子來的。他們的說法呢就是、聯邦政府的職位呢就是要在11月第一個星期一跟著那個禮拜二、是很有趣的、今年咧就係11月3日啦，就投票。咁但係呢個係講咗投票日啫。咁但係嗰啲投票嘅方法咧，就各施各法嘅。即係美國有50个州啦，咁其實50个州咧個安排都有啲唔同嘅。 係。咁話有啲咩選擇咧？其實 所以咧就複雜到不得了嘅。係。咁譬如我哋講話美國嘅郵遞嘅投票先算啦。咁50个州裏面咧，到而家咧就要6个州咧就講咗咧，就係、我哋就會全部所有嘅州裏面嘅合資格選民啦，我都會全部寄曬啲選票俾佢，等佢哋咧就可以郵遞投票。咁呢個6个州啫喎，即係50个裏面啫喎。咁大約咧有超過一半嘅州咧就話我哋會咧係你要求，但是你要求呢就不用讲理由的。咁剩低嗰啲呢就你可以要求係攞呢啲郵遞嘅選票啦，但係呢你就要提出理由嘅。咁通常嗰啲理由就係我當日投票嘅時候唔喺自己個州嗰度啦，去唔到啲票站啦。第二個可能係殘疾啦， 或者是65岁以上啊、 嗯、 或者是海外工作啊，尤其是军队啊那类咁样。咁你就要即係、就 是、 有呢啲理由提出嚟先至得。咁、 嗯、 所以边一个收到呢啲邮递嘅选调呢，其实个州都已经唔同㗎啦。嗱、 嗯、 咁跟住呢就特朗普呢轮呢就唔知係咪驚输啊。好多嘢讲啦。 係啊。 其中一个呢佢針對选举讲嘅说话呢就係、是、话呢啲邮递嘅选票呢就係、是好多咧都係欺詐嘅，即係好容易係造假嘅。如果個選舉係基於咁嘅安排咧，就係、是、好危險啦。佢、 嗯、 甚至講到咧，就話有數以千計嘅人咧，可能坐喺人哋個客廳裏邊咧，幫人填緊呢啲選票啊。 嗯， 啊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咁樣講啦，但係好多啲專家咧或者大學就有做研究嘅出嚟話。冇證據喎、啊，總統。 係啊， 呢個又係大話嚟嘅喎。咁佢哋一路做嗰、那個研究出嚟咧，就係咧話即係有經過呢啲郵遞選票嘅舞弊咧、 嗯， 其實牽涉嘅票數咧就少得好緊要嘅，係1000万分之4到1000万分之9。 嗯， 咁而你諗下美國咧，就美國人口大約係3亿4千万啦。 嗯哼， 咁佢哋。登記咗嘅選民咧就有1亿5千万到，咁投票率咧就高峰啦，係近期係應該2008年啦，就係、是去到64%嘅。咁即是話咧，如果啊咁佢哋而家咧就上一次咧即、就是、總統選舉嘅時候咧，就大約有21% 嘅人咧係經寄嘅寄出嘅選票。或者擺落去啲郵遞箱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講緊咧，可能係講緊5000万到6000万張郵遞嘅選票嘅，係、 嗯、 個數量好大。但係咧就佢哋睇到即係曾經有舞弊嘅咧，可能係講緊幾百票嘅啫。 咁、嗯、所以好少、啊， 個比例好少，係唔足以影響大局。咁總統話即係驚郵遞係嗰個選舉基礎唔公平啊。舞弊咁樣呢就大家都唔好信嘅呢、這個講法。但係呢就出現咗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呀。咁如果係郵遞咁就經呢個美國郵政署啦。 嗯、 但係郵政署呢就佢哋講話因為而家疫情呢其實已經呢佢哋嗰個工作量呢就升咗80%到㗎啦。但係呢就即係啲 OT 呢就差唔多有1/5嘅人全部都要OT 噶啦，咁但系咧就政府冇加到钱， 哎 呀，冇系有增加资源俾佢哋咧，系对付呢个疫情底下嘅增加咗嘅工作量啦。 嗯， 咁佢哋就话全美国咧净系计啲佢哋邮箱啦吓，即系一个好大嘅箱摆喺街侧边嗰啲咧，收集呢啲 邮件， 有142000个，净系呢啲咁嘅邮箱都，咁佢哋已经有300000嘅工作人员噶啦，不过佢哋话完全应付唔到啊，而家就出现咗问题啦。咁因为有啲州份咧就讲系唔同嘅安排啦，有啲州份咧就俾你咧就选举之前几日咧，都甚至系2至4日咧都仲可以系话我想系要邮递，咁但系佢就话喂唔得。我哋如果係就算你用頭等寄啦，即係啲所有選票寄翻去咧，都係要頭等嘅，都要2至5日。咁換一句説話咧，即、就、係、是、有啲選票咧，就可能喺投完票咧 先收到啦， 先收到。 嗯， 咁又有啲州咧就話投票日之後收到嗰啲咧，就對唔住啦，就唔數噶啦。 嗯， 咁會唔會有相當嘅數量咧？係因為唔係因為佢造假，而係因為 未寄到啊，數唔到啊，根本 收到啊！ 哎呀， 呢個一個問題啦， 好複雜啊，我覺得。 仲有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嗱，寄嗰張選票翻去咧，佢哋基本上就規定咗啦，就係用頭等寄嘅，就講咗就2至5日啦。 係啊， 但係你寄出張選票咧，即係由啲選舉當局啦，寄出張選票俾嗰個登記咗嘅選民咧。就有啲咧就用嗰啲集體郵遞啊，即係慳啲使啊嘛， 係啊係啊， 平啲嘅。咁淨係呢個寄出去咧有3至10日喎。 哇！ 啊，咁所以即係加加埋埋郵遞嘅時間咧，就所以佢哋郵政署個副總裁就已經寫咗信去好多個州啦。 嗯， 為我根據你嗰個法律要求咧，其實你要預咗有啲咧收到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可能係點唔到噶啦。 係咯。 這個就很實際的問題，但 是， 即是大家可能都擔心郵寄會不會好像特朗普那樣說真的很容易造假呢、 嗯、 他們其實有些方法呢我覺得 幾有效的。第一個呢就是他們會要求你、譬如有些州說我寄回去我要求拿個選票、 嗯 我只說只有六個州是不問因由啦，我都寄俾你 嘅。 係啊，其他好多州咧，其實都要求你簽個名嘅。 嗯， 咁佢哋咧就會根據，即係你將來寄翻嚟，將選票翻嚟嘅時候咧，會對咗簽名先。係。咁你話對簽名，咁咪知道邊個投咩票咯？佢哋唔係寫喺張選票上高，係寫喺寄翻去嗰、那個信封上高。 嗯， 就先對咗選票先，然之後就拆咗嗰、那個。信封啦，咁所以唔知道你投邊個票嘅。 嗯嗯。 呢一個係一個啦，第二個咧，佢哋甚至咧係有啲好似我哋寄包裹咁樣嘅服務噶。 嗯。 即係你張選票咧，而家已經寄到去邊啦？你可以網上高係check 得到嘅。 嗯。 咁佢哋就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啲選舉上高嘅安排啦，就唔係咁容易話你隨便咧就係、是、可以話即係收集咗。假冒簽翻去咁樣，就唔係咁容易嘅。不過個問題咧，即係特朗普嗰個咧，就基本上解決唔到噶啦。我寄咗俾你之後咧，你咪有人睇住， 跟住之後教你點填噶嘛？ 揸住支藤條或者係俾住張一檔蚊紙嚟，你點樣填咧？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冇人睇到嘅。咁但係佢哋亦都相信咧，即係啲選民咧就唔會咁樣收你，即係因為呢啲問題就影響到佢嘅投票啦。 哎呀，即係太多嘢驚，我覺得咁樣、實在。 咁有啲州咧，又因為咁樣咧，亦都有啲法例嘅。係。就係、是、咧，就你可以咧委託人係帶你嗰、那個準備好嘅選票咧，係去翻個要交翻去嗰啲地方都得嘅。 嗯。 即係唔使你自己親自交去，即係未必一定需要郵遞嘅。 嗯。 係可以有人送到去。但係咧，佢又同時有規定喎，即係一個人咧就唔可以收錢咧。是多過幫一個人去傳送呢啲選票，咁佢就即係防止咗咧，就係為有人係俾錢咧，周圍去收，即係逐家逐户話我同你寄啊，我同你乜嘢咁樣，之後咧就可能會改咗啊咁樣。咁係啊，係複雜得好緊要嘅， 真係好複雜。 你如果係要詳細了解，其實你係要知道曬50個州各自嗰個郵寄嘅方法係點樣，咁所以係一件好頭痛嘅事嚟嘅。 係咯，而且即係除咗話佢本身嘅一啲官方嘅郵遞方法同埋規則之外咧，其實附加咗咁多唔同嘅選項啦。對於嗰、那個即係幾時先收到啊，或者會唔會因為咧太過多嘅呢個郵寄壓力嘅時候，到時又再耐啲咧？其實呢啲當中種種嘅運作同埋問題咧，真係都好麻煩啊。 係啊，呢啲即係當我哋講話即係照顧香港人喺大灣區投票啦。 嗯。 如果你係講緊郵遞咧，其實應該就唔止大灣區啦，係咪？就全世界都可以咁樣做啦。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咧，啲選票寄翻嚟咧，即係嗰個過程咧，安全之外咧，就係啲時間啊各方面咧、甚至係錢啦、 係啊， 咁呢啲係咪政府俾嘅錢咧？就係咁嗰個嗰條數又點樣計咧？係 啦， 美國咧就好多呢啲實際問題咧，其實就11月3号就到了、似乎呢都仲未解决到 嘅。係啦，我諗都真係好难啊。 係啦，最后讲一句啦，钱嘅问题讲到就特朗普呢就觉得郵遞呢就係益咗係佢个对手嘅、民主党嘅。咁虽然冇呢个证据嘅。咁、但係无论如何呢，民主党呢就同意咗呢，即係喺佢哋控制嘅国会度呢就係撥多250亿嘅。250亿是美金的，就俾佢哋嘅邮局咧，就特别处理呢啲额外嘅邮递啦。咁但系咧就呢一、這个佢哋个啲 senator 咧，啲参议员咧、就未到嗰个阶段嘅。咁但喺呢度咧，参议院咧就系、共和党控制啦。咁到头来咧，其实应该即系 趕唔切噶啦，就應該冇呢筆錢咧，冇呢筆額外嘅錢咧，就俾佢哋做處理呢一次總統選舉嘅。 咁所以即係多方面嘅問題都要拆解啊。咁即管睇下咧，今年嘅美國大選咧有啲乜嘢地方咧，即係尤其是關於呢啲選票啊、投票制度嘅問題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叫做做一個借鏡啦嚇。就算係好嘅教材定還是反面教材咧，都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好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Andy。 OK， 拜 拜。 晨光大學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愛的美敦書》，你知唔知點解啊？ 唯有講請珍惜我，這般的我人間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劇本，失去什麼？你可想過？很想我繼續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講價太多。 爱的美敦书呢五隻字是最后通牒的意思。DJ 呢首嘅新歌呢就是关于默默喜欢一个人，但付出总会去到临界点的，发出最后通牒为求的是一个了断。 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 作曲是 DJ 的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 DJ 黄兆铭，监制 Howin 阿添关礼心。上榜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再上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D J 爱的美敦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感人嘅作品绝对可以打动到咧听嘅乐迷啦，同埋所有嘅朋友啊！呢一首新歌咧绝对感动到我哋，因为咧送俾佢哋嘅父母亲啊，嚟自美国嘅 Legly。 Hey Dad, what's up? Miss you so much. Yeah, the shade of your hair has changed, but I look up to you the same.Taught me how to fish, taught me how to ride a bike, taught me how to love, how to treat a woman right. 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hitt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 bu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n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Go for a drive or watch the news. I don't wanna cry about it goodbye. 过去呢一个星期咧，都有强劲嘅播放率啊，去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位置，坐亚望冠，嚟自美国嘅三人组 Lately。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时间嚟到朝早嘅八点五十六分，恭请华梅姐出场。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小白同阿欧，仲有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啊，早晨啦，又系我华梅啦。喂，今朝早啦，我就想啦，同可能有好多听众朋友咧，佢哋呢一刻咧听住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同时，其实喺屋企嗰度开紧工都。未定嘅喎， 系啊，home office 系啊。 是啦好多时候除了说 home office 呢，现在我们呢都多了一个的英文词汇,work from home, 这样在家工作。那如果呢大家在这个疫情底下呢都没办法啦要长久这样呢是在家工作都已经呢哇超过成半年了分分钟。那但是呢有一点呢需要大家呢注意一下的，就是当你呢在屋企作嘅时候啦，以前咧我哋都有喺呢个环节啦，有同大家提到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专注喺工作啦？因为喺屋企里边嘅环境啊，可能人物啊，切切咁转，甚至乎啲宠物啦、啊，咁样。 都可能咧令到你分心啊，做唔到嘢咁噶嘛。咁都曾經咧教過大家啲 tips 嘅嚇，咁教咗我就唔重複啦嚇。咁啊，你估我唔記得啊？咁梗係唔會啦。嗱，但係咧，我有啲新嘢咧教大家就真 好啊， 就係咧。如果喺屋企嗰度，你咧都真系需要 work from home 噶啦吓，屋企就好似你嘅 home office 啦。咁喺颜色上边原来好紧要噶，喺颜色嘅运用咧可以帮助到大家咧，点样可以咧系 work from home 得嚟啦，又有呢一个效率噶。嗱，比著系阿 O 同埋小白你哋啫。啊，屋企如果系要做 home office， 你哋会系选择乜嘢颜色嘅墙壁咁咧？ 我会选择白色， 应该都是白色啦，系啊， 系咪啊？点解会拣白色嘅？ 光猛啲咯， 系啊， 精神啲咯， 光猛啲嘅人精神啲啊，系咪啊？ 系啊， 系啊，嗬，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专家方面，佢哋嘅角度咧，有所谓环境心理学家，佢哋解释咧。原来白色咧系最冇用嘅。 哎呀，点解会咁样噶？ 今晚系时候游咗幅墙佢啦。 因为呢白色有所谓嘅白色效应啊，就好似空白一片咁样，其实会增加咗你分心嘅状况啊。因为当中咧缺乏一啲细节啊，白泥晒咁样系咪？咁咧就令到你嘅心思咧放松咧，同埋聚焦咧都。即係缺乏咗呢一方面啦，咁啊點好呢？啊，原來有得解救嘅喎、哦，嗱、啊、咁所以咧，阿 O 同埋小白，你屋企嗰埲白色嘅牆咧，又唔使油過嘅，你可以嘗試一下啦。譬如話擺啲盆栽啊，擺幅掛畫啊，或者擺我張 poster 咁、啊、樣，咁就可以令到你咧有一個意外嘅驚喜，又會集中翻精神嘅咯噃。咁如果你話咧係想係做創意嘅朋友咧，咁顏色方面咧，試下將埲牆又做黄色啊，话会有帮助啊。咁如果咧你系想系需要好专注、集中力咁去做嘢嘅。不妨试下由蓝色，咁亦都可以咧有呢一方面嘅帮助嘅。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长期 work from home， 白色长身太放空啦，黄蓝两色咧最帮 当下。近住启思中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挤塞，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新威园一段挤塞，龙尾喺糖厂街，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咁啊上个星期呢港股啊都是立少少啊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间。咁啊今个星期啊交给你帮我们呢做个大市的前瞻啦，唔该晒。 OK, 好，咁上个星期港股呢就即係初段都做得唔错，不过呢就去到即係星期四五嘅时候呢就因为要观望返呢一个即係中美嘅贸易谈判啦，咁所以就个走势就比较回顺返啲嘅。咁但係成个星期呢都系即係恒指都系升咗651点嘅，咁升幅2.7%，咁就即係亦都终止咗连续跌下跌四个星期嘅一个颓势啦，咁咁但係呢就即係个去到周末呢咁就中美个贸易谈判忽然间就传出就话即係要延迟啦，咁暫時亦都係未有一個確實嘅即係會面嘅日期嘅，咁所以暫時今個對今個禮拜個市況亦都會帶嚟一個不明朗嘅因素嚇。咁市場嘅焦點啦，咁今個禮拜都主要會留意住幾樣嘢啦，咁樣嚇。咁第一個咧就會係即係留意住今個星期咧就會進入呢一個藍籌嘅業績高峰期嚇。咁包括咧就即係吉利汽車啊，或者信宇光學啊、中海油啊，甚至乎港交所、友邦啊呢一類嘅股份咧。今个星期都会公布业绩嘅，咁大家都会留意住佢哋嘅即係下半年嘅展望究竟系点样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即係上个星期五呢亦都系公布咗呢一个恒指嘅即係季度检讨啦。咁就出现咗一个即係半爆冷嘅情况，咁就阿里巴巴同埋呢一个小米呢就即係顺利入咗蓝筹啦。咁但係呢市场一致期待嘅一个美团呢咁就话反而就大熱倒灶咁就冇入到嘅。咁要睇一睇今日呢留意返今日美团呢嗰个股价嗰个走势啊会唔会受到即係几大嘅压力呢咁样。咁反而另外就即係爆冷嘅就有呢一个即係药明生物啦，咁就入咗呢一个蓝筹，相信对于个股价呢会带嚟一定嘅支持。咁大家都可以留意返呢一类嘅即係蓝筹嘅新季嘅表现嘅。咁最仲有第三件事呢就係、是、当然要留意返呢个中美嘅呢一个外交嘅角力啦，咁样咁啱啱呢就即係特朗普亦都有即係有消息指呢就话会制裁更多嘅一个即係中国嘅企业㗎，咁包括咗係阿里巴巴添。咁所以呢就即係阿里巴巴嗰个走势呢咁虽然就啱啱入咗蓝筹啦，咁样就但係呢亦都要留意返会唔会因为呢个制裁消息而出现呢个获利回吐嘅情况啦。嗯，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就要详细咁样分析下啦，咁有啲染蓝嘅股份又系咪利好得咁紧要呢，咁资金靠拍又会系啲乜嘢呢，咁有啲被剔出恒指成分嘅股份又会有啲咩嘅局面出嚟呢，咁今日密切留意股市嘅变化啦。咁今日呢听众陈小姐问只呢 ,1883, 咁中信国际电信咁佢2.52买入嘅咁样。咁依家呢暂时睇图表就係一个月嘅高位啦。咁 ,Jason 应该点去分析呢只股份。 其实呢就中信国际电信呢本身就喺澳门即係作为一个电信业嘅龙头啦，咁样。咁其实一向以嚟呢个卖点呢就係平稳嘅增长同埋呢个即係派息嘅稳定嘅。咁睇返佢依家呢其实个走势都相当唔错，咁就由低位呢2.4啦啱啱开始呢就即係回升至到啱啱係2.59嘅上星期五个收市价。咁留意返佢嗰个派息啦，咁派息超过7厘，咁相当之唔错。咁我觉得即係如果你话呢位观众听众朋友都有即係兴趣买咗嘅，咁其实我觉得做中长线持有会比较好啲，咁就即係收息嘅即係个功效啦会比较大。咁另一方面股价嗰边啦，其实呢就一路以嚟呢其实呢几年嗰个走势呢都係 keep 住喺呢一个即係2.5啦至到3蚊左右呢啲位置咁样去横行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即係如果你话股价走势嘅，咁你话想从一个即係价位嗰度去获利嘅话呢，我觉得你可以留意住呢一个2.8呢个位置。咁就即係上到2.8嘅话呢，咁就相信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少少嘅阻力嘅。咁但係我自己认为呢只股份呢係可以从中长线即係做一个收息股咁样去做持有嘅。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晒你啊 Jason,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听完财经是时候睇下详细嘅天气啦。 系啊，应承咗同啲听众一齐睇下个雷暴警告，仲喺咪度噶嘛？望一望先，哎，哇，赖死唔走啊！ 系啊，仲要延长咗个时间啊！ 系啊，去到十一点啊！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啊，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气温啊大概去到32度啦。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今个星期中期咧，啊骤雨又话会增多噶咯。 咁啊，真系要留意同埋带定把遮防身啦。 咁啊，而家28度啊，相对湿度84%嘅雷暴警告头先讲咗啦。咁啊，生效时间咧去到早上嘅11点钟啊。 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有亲子百分百啊。咁啊，今日讲咧小朋友嘅九型人格，我觉得咧唔止小朋友啱听，大朋友都啱听啊。 梗系啦， 探索下自己啊，究竟个性格系点啊？ 当你知道小朋友系啲乜嘢，边一类型嘅性格嘅特质嘅时候咧，家长咧就无往而不利，因为我哋会知道啊，原来呢一类嘅小朋友可以有呢一种嘅教法嘅啊。一齐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一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啦。咁啊，电话侧边已经邀请到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驻扎社工嘅 Rainbow 喺度啦。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伯。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嗱，上一次咧 ，Rainbow 喺节目嗰度就访问嘅时候咧，都系亲子百分百就讲过一啲有九型人格嘅一个父母系嘛。 嗯， 系啦， 系啊。 但系咧，除咗父母啊唔够噶，即系我哋都检视咗自己之后咧，都系时候作为人哋爸爸妈妈咧，要睇埋自己嘅小朋友。小朋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咁啊家长可以按照住小朋友唔同嘅性格咧，作出一啲唔同嘅调整啊，令到可以咧教导佢嘅时候更加舒服啦，更加容易咧就令到佢哋咧系乖乖地学习，更加就系可以吸收到啊，即系好多做人嘅大道理嘅。咁啊，小朋友有边一啲嘅性格，我哋又有啲咩应对嘅方式咧 ？Rainbow 系啊，其实咧我哋除咗了解自己啦，作为父母个性格，其实了解小朋友嘅性格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原因咧就系、是、当我哋了解咗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先可以因材施教啊，发挥到小朋友嗰种优点啊，点样去帮助佢建立翻自己啊个自信心啊各方面。咁所以咧今日都好开心啊，又可以再分享翻呢个九型人格孩子篇啦、 啊， 叫做。 系啊。 咁我哋都会讲下每个型号咧，究竟小朋友究竟系点样 嘅、啊。咁、我咪啱咯，我又可以即系睇下自己小朋友属于边一个嘅型号，跟住又有啲咩对策咁样。 系啊，不过咧，各位家长要留意，咁小朋友仲系发展紧啦，其实冇咁快话啊，几岁人仔就已经知佢一定系一号啊、二号啊，定系三号嘅。咁所以咧，我哋等阵嘅分享咧，其实作为俾家长一个参考嘅指标啫。咁可以不停咧去观察紧啊，究竟小朋友究竟系有冇呢一种性格嘅特征咧？咁就千祈唔好咧就话哇，我个小朋友就一定系一号啦，或者二号，咁就 label 咗佢咯。 系喺呢位我都有经验啊，上次咧喺呢个家长篇嘅时候都发现咧，其实可能一个人。佢同時咧可能會有4-5個 number 啊喺身上邊嘅，不過有啲可能佔個比重會重啲，有啲可能咧就會輕啲，係咪小朋友都係會一樣有呢一類型嘅情況嘅咧？ 係啊，咁同埋我哋成日都講咧，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個基本嘅人。我哋个编号嗰个嘅，即系譬如我系主要系一号仔呢个叫基本人格。咁但系咧，我哋仲有其他，因为我哋每一个型号，我哋嗰啲可能我哋都会有佢嘅优点，或者我哋甚至有我哋缺点。咁所以其实咧，九型人格嘅学习最重要系俾我哋认识自己，认识身边嘅人啦，譬如包括我哋嘅小朋友啦，我哋嘅配偶啊，身边嘅朋友乜都好啦。咁其实最重要咧系有一个谂法就系、是，我哋咧都要一个成长健康嘅发展啊。所以我哋要学习每个型号一啲好嘅一面咯。咁呢个我哋就最紧要。有呢个概念先。 系呢、這个咧就好重要啊！即系每一个型号都有佢，可能大家会觉得喂都有缺点，但系唔系除咗缺点之外咧，人嚟噶嘛，一定有佢自己嘅优点同埋存在嘅价值嘅，系咪？ 嗯，系啦，非常正确。 咁啊有九个嘅型号啦，咁我哋不如先讲下头嗰三个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咁不如我哋讲下一号仔咧。 嗱， 其实如果一号咧，我哋上次可以大家记得咧，其实就比较我哋叫做完美型啊，即系比较追求系啦。所以咧，佢个自我意识咧就系佢好想追求100分，好完美，好正确啊。咁所以咧，嗱，如果你嘅小朋友有以下一啲特征咧，就可以留意翻。咁可能系有呢个一号仔特征。 系。 咁包括咩咧？哇，呢个小朋友呢一种咧，好自律噶。咁所以咧，学习方面咧，唔需要家长你担心，都会自动播落啲功课嚟到做啊。 咁仔一定唔系呢个啦， 系咪啊？咁但系咧，佢都会做事好有条理嘅，好有责任感噶。 嗯，咁要睇下佢会唔会，我自己仔仔都有机会咧，可以慢慢慢慢进步咧，就可以多啲学习。佢而家咧就功课咧就未必每一日会自己做嘅，但系咧佢都会每日咧都算系自律啦，可以攞起本嗰啲叫做图书咧，就自己多啲就培养一个阅读嘅兴趣咁样。啊，呢个 哦，咁都已经好理想， 好理想噶啦。 是啊，有自己自律喎，係咪先？即係有，如果等陣你聽落去咧，有啲型號咧就比較 freestyle 啲嘅，即係我哋講緊比較自由啲嘅。咁佢哋咧就未必好似一號仔咧咁有條理啦，咁自律性啦。咁同埋一號仔咧，佢執行力好強嘅，即係佢講得出咧就做得到嘅。咁同埋咧，佢有個特性就係佢好想咧都要攞100分嗰啲人嚟噶。其實係，如果佢90分咧都覺得哎呀唔夠完美啊，所以佢就唔開心。所以咧，佢對自己或者身邊人咧要求都好高嘅，就成日都講。咁所以咧，作為父母話呢啲小朋友咧，你真係唔需要為佢好擔心啊，反而你要擔心就係、是、究竟咧死啦，佢識唔識得放鬆？因為一號仔嘅小朋友咧，佢唔係好識得去放鬆自己啦，同埋因為對自己有要求啦，同埋好驚咧就自己犯錯噶。其實係 咁，同埋咧，佢會唔會即係成日都俾咗好大壓力我哋自己啊？家長咧，除咗就係嗱，唔使擔心佢讀書啦，但反而要擔心，喂，唔好成日讀書，出去輕鬆下啦，係咪咁樣咧？ 是啊，所以真的要鼓励即是反而我们要建议家长呢，如果你的小朋友一号仔倾向呢，你要提醒他呢，哇要放松啊，哇其实你已经做得好好的了，不要给这么大压力去。咁同埋呢，其实他们的人际关系呢，其实因为他本身他都比较紧张，咁同埋比较过分追求完美，咁呢可能有不知不觉间呢会带给身边人都有点压力啊，即未必话啊，即是因为同亲戚相处都好像啊成都讲啊我要攞几多分，咁所以他都会有点压力咯。咁呢个都要留意返嘅。 系我，如果我仔真系咁样，可能我都有啲压力嘅。哇，个仔样嘢都睇得好紧，我做阿爸都唔敢放松。一阵间好似咧，我啊容易树立咗个坏榜样俾佢咁样，所以咧家长都要谂办法调节一下，咁啊令到大家做嘅轻松学习呢、這个最紧要啊吓。 系啦， 好啦，一号仔咧就算系一个叫做追求完美型嘅小朋友。 是啊是啊，同、二号仔好不同的。二号仔呢是博爱型，我哋讲紧。 博爱 型。是啊，博爱型或者叫助人型，我哋成日都讲。咁所以佢个自我意识呢，佢成日都好想呢就是我是帮到手嘅。我是一个充满爱的人的。咁所以你发现呢，如果你的小朋友好喜欢帮人，好热情的。咁呢就代表啊佢可能有二号仔倾向啦。咁埋二号仔呢都比较容易臭的。因为呢佢真係好善解人意的。即係佢呢好喜欢呢就係、是、好听爸爸妈妈的说话的。相对地。 咁即係我哋逐啲讲佢，即係其实二号仔呢个博爱型嘅孩子就好襟捞的、哦。 是啊，即是呢，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好好，好多朋友想想喔，试想下哇，原来他见到人家不开心又会给张纸巾他、 啊。 然后所以呢，其实二号仔呢是好多朋友的。咁家长就绝对不用担心呢，他说他会不会自己一个人啊，没朋友啊，啲绝对不会的。咁、啊 哦、 但是呢，二号仔又要留意一件事，就是他可能呢因为呢太多朋友啦，同埋太紧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好想人家都是同他一样啦，咁喜欢帮人啊，那个和谐关系。咁变相呢，有时候他会牺牲咗自己啊，即系勉自己做一啲嘢。可能啊，我见你哦，你想食呢一粒朱古力，当假设啦，即系呢个食物。咁可能佢本身都好想食，但佢会牺牲自己，佢都宁愿你开心咯。咁所以二号仔有阵时咧，好容易忽略自己嘅需求喎。咁所以咧，就我哋都要，如果家长你要留意咯，你可能咧要教小朋友咩咧啊，都要量力而为啦，唔系即系样样都可以帮得晒所有嘅人嘅。咁同埋都要识得 say no 啊，即系设立个界线。咁同埋咧，因为有阵时你帮得人太多咧。咁人哋唔使负翻个站咧，其实对方嘅发展咧成长都唔系咁好啊。咁呢样可能家长就要留意翻多少少二号仔嘅小朋友咧，佢嗰种性格啊。咁、 哦、 啊就唔好太过话，净系顾住帮人哋而忽略咗自己。可能甚至有啲人咧会系小朋友咧会系为咗帮人咧而自己啊，可能功课都唔做住啊咁样咯。 咁都要家长即系喺呢方面，如果对住二号仔呢一类型叫做博爱型嘅小朋友咧，就要教佢嗱，你锡身边嘅朋友咧，有阵时。 放手等佢成长都系一个帮忙嚟噶，咁样系咪咧？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成日都讲助人自助啦。啊，你中意帮人都冇问题，不过你更加好咧就系帮助佢咧，佢自己都能够帮助自己咯，唔使依赖你啊嘛。咁呢样嘢就最好啦。 明白嗱，咁啊两个型号咯，咁啊喂都要快啲讲埋第三个型号先咯，如果唔系唔够时间啦吓。 好啦，三号仔咧就成就型啦，咁所以佢比较追求咧系成功啊，即系佢要攞都要叻嘅，其实系三号仔，咁所以佢个特征咧成日都会啊好、哦、表现咧就点样咧啊、哦、我要成功，我所以咧三号仔其实做嘢好快噶，小朋友都系， 即系心高气傲嘅一班小朋友嚟咁样。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不過呢佢哋好有目標導向嘅，所以其實有少少似一號，一號咪話成日都要要求100分嘅，其實三號都有類似嘅，佢哋有少少呢唔輸得，不過呢佢內在佢就唔係要求自己完美，佢內在要求自己呢係叻啦、成功啦、用個成就嚟到肯定自己嘅價值啦，咁所以呢佢哋都比較容易呢會去妒忌人哋嘅，哇你讚人哋唔讚我呢佢就會有啲唔開心，同埋好多時呢都會所謂俾人感覺就係、輸唔起囉，因為佢成日都要叻要成功嘛，咁所以呢佢嘅人際關係都因為咁咧而有啲影響噶，你諗下喎，佢同人哋都好似好多競爭性嗰種嘅感覺咧，咁、所以咧佢未必有身邊有好多好好嘅朋友咯，即係同意又係好唔同咯，咁、樣。 哦，係、哦，即係叫做我哋頭先講過嘅一號型咧，就係、一個叫做追求完美啦，追求完美同成就型嘅小朋友、可能某程度上都會有少少相似啊，嚇。 是啊，咁啊，所以呢嘛，当成就型嘅小朋友呢，我哋又要留意佢会唔会特别系输唔起嗰种啊、即系佢唔系自我要求，直情同人哋好多比较啦。咁、另外就系、所以呢如果你嘅小朋友有三号仔倾向呢，你就要更加培养佢嘅 EQ 啊，即系个我哋讲紧情绪智商啦、即系提醒佢呢嘛。这个世界不是只是讲分数啊讲几叻啊，其实都要顾及身边人的感受的、哦。咁同埋呢记住这种人的小朋友呢你一定要呢俾面佢。咁、所以呢你赞呢你可以当面赞，但如果你要有啲嘢呢批评啊同佢话俾听有啲改善地方呢最好呢就即係私底下啦。咁、令到佢。是啦，令佢唔好觉得咁冇面啦，咁同埋要教呢种类型嘅小朋友呢要學習呢谦卑一啲，即係唔好成日都觉得啊自己好叻啊叻过人哋啊，咁以至乎佢个人际关系呢都会更加改善囉。 哇好多啊，今日呢就學咗三种唔同嘅小孩子呢，佢哋乜嘢嘅性格，我哋用啲乜嘢嘅方法呢去到好好地呢就係、教导佢哋，包括呢就係、追求完美型嘅小朋友啦，博爱型嘅小朋友啦，同埋呢就係、嚟自成就型嘅小朋友啊，咁大家可以睇下都係自己小朋友会唔会都有几方面咧，系有呢啲咧，咁啊睇下 Rainbow 嘅叫做意见啱唔啱你用啦吓。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Rainbow 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沉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踪。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 峰冯允谦的作品呢地球来的人，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呢除了在地球还要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早晨，吉神罗继山， 早晨，吉神， 早晨，小白，早晨啊，哦， 你好，你好，今晚有咩睇先？ 嗱，今晚咧八点钟铿锵集咧，大家一齐咧就食住外卖咧，跟住咧睇下外卖仔啊嘅日常生活系点样啦？因为呢疫情底下咧，加上呢一个咧晚市啊禁堂食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人咧，都加入去呢一個送外賣嘅行業喎。咁、 嗯、 啊，今集鏗鏘集咧就會透過咧呢、這個外賣員嘅日常派送啦，咁啊睇下疫情之下咧社會嘅轉變同埋人生百態 嘅。哦，係啊，我自己咧即係都有見過一啲叫做外賣嘅朋友咧，去到送外賣嘅時候咧、嗯，都有幾多辛酸嘅。原來有陣時佢哋嗰啲辛酸咧，唔係淨係人嘅問題，係、嗯、可能係佢哋嗰啲軟件啊，即係佢哋嗰啲 apps 咧，可能會落錯 order 啊，編排錯。咗搞到佢哋咧， 上去要俾其他客人鬧啊， 白手幾拖都見到啲 case 喎。 明明叫腸粉嘅，點解變咗豬粉腸嘅咁樣？咁啊，唉，你上到去就要俾啲客人鬧一餐，都幾行業之苦啊！呢啲真係 哇，我真係咧，即係咁耐以嚟咧，未叫過外賣啊！ 哦、你好嘢喎，你健康喎、啊，自主生活喎、 啊， 你呢啲真系 好自主啊！我咁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啊，睇下啦啊，咁啊，即系。讲历史咧，即系讲下香港历史咧，咁啊呢个咧就铜锣湾啦，咁啊欧啊最中意去嘅地方之一嚟噶吓，咁啊最初发展咧铜锣湾咧就系渣甸洋行啊，同埋希慎两大家族或者系叫做机构啦。咁喺嗰度咧就發展得好勁，咁所以咧你知咧有希慎道啊，有希慎大廈啊，有利舞台啊，咁咧仲有呢個渣甸坊啊，好多咁嘅地方咧，即係都以佢哋命名啊，咁所以咧就大家今日又可以睇下啦。咁另外有恐龍大發現喎，咁就揾啲唔係揾一個咧，即係古生物工作者啊，叫龍德俊啊，咁啊即係透過佢咧同。恐龙啊，收集相关嘅藏品咧，咁可以睇睇啦。 哦， 咁啊，究竟咧，即系啊，原来香港咧热爱恐龙咧，除咗小朋友中意买啲恐龙玩具之外咧，有啲咧就系会睇翻啲啊，咪有啲化石咧咁样吓。咁啊，跟住咧就九点半钟啦，一齐闯天下。咁啊，来自喜马拉雅的天河啊。 哇，呢、這个 系啊，系啊，今次咧就会由呢一个咧。阿鲁藏布江唔系藏爆江啊，咁啊就一路咧就睇下咧，去到呢个阿鲁藏布大峡谷开始咧，一路去到咧，喜马拉雅山南部嘅幽灵地区啊，幽灵地区就唔系有鬼嗰啲，幽灵地区咧即系话咧喺一啲海拔高嘅地方，但系佢有啲平原嘅，咁、究竟嗰度咧嘅生态点样嘅，同埋啲风景咧就系靓得好紧要、 哦，一定有羊啦，嗰啲地方系嘛？ 系，有啲点会撞牛啊咁样，有人养嘅。我咧睇咗即系上一集咧，有嗰啲藏民咧去揸嗰啲羊奶啊。咁佢哋又冇嗰啲咁样嘅，即系啲羊栏噶嘛。佢哋咧将佢哋咧头卡头咁样咧，即系卡拉一二一二一二咁样咧。咁啊，即系搵条绳咧绑住晒啲羊嘅头咧，即系咁样两排咧咁啊。大家好乖咁喺度咧，等揸奶啊！ 哇， 得意喎呢个画面都， 系啊， 啲羊都排队啊， 去唔到啊！ 有趣。 咁啊，另外咧就去到今晚十一点夜广场啦，哲学有偈倾，呢、這个叫记忆的责任。咁、我哋男人就知㗎啦，我哋记忆责任就记晒嗰啲女朋友啲生日啦， 系啊系啊， 唔知食咩呀咁样啦。但喺历史上面咧，究竟喺个社会里面，我哋有啲咩记忆的责任咧？系咪有啲嘢咧？我哋喺度记住，系唔可以忘记或者系未敢忘记嘅咧？咁样、都会咧喺今晚嘅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同大家讲讲嘅。 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三十一，唔该，吉神，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传媒报道，由内地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专利申请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期国际临床试验。 報導指出，專利申請由軍科院、軍事醫學研究院以及康希諾生物聯合申報。專利摘要指出，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薇領銜的科研團隊成功研製出重組新冠疫苗，並在3月16日獲批展開臨床試驗。另外，報道又引述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指出，注意到俄羅斯疫苗研發進展得快，中國和俄羅斯有計劃共同開展疫苗臨床試驗。葵涌貨櫃碼頭的新型肺炎群組繼續擴大，總數涉及63宗個案，其中55宗是碼頭員工，宏記港務累計有41宗個案。負責管理宏記港務的現代貨箱碼頭接受本台查詢的時候說，碼頭內有大約2400名工作人員，衛生防護中心在上個星期三提供600個檢測套裝，再在星期六收到另外1800個檢測套裝。中心已經將所有有關承辦商、裝卸工人撤離葵涌碼頭和進行隔離。另一個承辦商已經接手相關碼頭工作，那個承辦商有新設立的休息室。衛生署早前預計在貨櫃碼頭派3000個樣本樽，只是收回1000多個，會陸續派發7000至8000個樣本樽到貨櫃碼頭。大批示威者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抗議不滿總統選舉的結果，示威者要求總統盧卡申科辭職，又促請白俄羅斯釋放政治犯。盧卡申科在親政府集會上形容反對派是鼠輩，又關注北約即將在波蘭和立陶宛的軍事演習，大肆抨擊西方的軍事聯盟。另外，盧卡申科連續第二日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討論白俄羅斯面臨的外部壓力。普京重申，俄羅斯做好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在俄白聯盟以及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框架內協助確保白俄羅斯的安全。美國傳媒報道，總統特朗普向幕僚透露，期望在大選之前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高峰會。報道指出，相關官員正是商討時間和地點，不排除下個月在紐約舉行。特朗普期望到時宣布美俄就限核武談判取得進展，並且會進行文件簽署。不過有白宮官員憂慮，在大選之前與普京會晤將會加深外界質疑特朗普與俄羅斯有不尋常的關係。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7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4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15蚊，跌4.8；腾讯控股505.5，跌1蚊。阿里巴巴242.2，跌4.8；小米集团15.9，系升5.2；盈富基金25.88，升6仙；药明生物168蚊，升6.4；康希诺生物224.6，升31.8；中国平安84.15，升1.1；友邦保险75.25，升1.5；中国海洋石油8.92，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5，瑞士法郎0.91，加元1.326，人民幣6.944， 英镑对美元 1.31， 欧元对美元 1.185，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106 点，跌182点。港金现价报 17,890 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36.83 美元，卖出 1937.5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大车多，但系前少少近住日出大道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百胜角路。重复多次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近住启思中学呢一段咧就车多。但是前面近住日出大道呢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去到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大约一分钟之前呢就清理好。咁但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加龙村。就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仍然挤塞啦，龙尾去到加龙村对出。咁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出口嘅交通意外呢都係清理好啦。咁而家尖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出口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31， 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小朋友畅游史前大动物，逢星期二晚7:15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恐龙在哪儿？ 卷龙卷啊！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一晚一上8:30，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的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9:30，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港台电视31，恐龙出没注意。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啊，9:39啊，吓咁啊，早晨小白， 早晨阿欧， 早晨啊，请埋 Barbie 出嚟先 ，Hello Barbie， 早晨啊， 你好啊 Barbie， 系星期一，大家要精精神神啊，睇下呢个享乐嘅情报，可唔可以提振一下我哋星期一嘅士气先啊，因为琴日 咧，嗬， 我哋三个即系开节目都有讲啦，哎呀，昨晚瞓得不太好咁样， 系 啊，有冇啲甜头或者生活上嘅一啲小甜点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好啲咧咁样啊， 咁啊，而家即系。 即係話限聚令，又或者夜晚大家都係食住外賣先啦，有冇得放寬我哋都等待政府公布啦嚇。咁啊，但係咧，即係叫做食住外賣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自己都食得好啲咧？呢個都係我諗除咗我之外，好多香港人咧成日都喺度諗嘅一個問題嚟嘅。 啱啊！ 咁我自己就選擇咗一個咧，就係、是、喂既然而家都又冇得飛啊，係咪？咁啊想去旅行，咁啊又未有得住咁樣，咁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哇！如果有得有啲日本食物咧，可以拎到翻屋企食嘅。原汁原味日本風味嘅咁就好啦，咁啊， 即係望梅止渴， 望梅止渴，頂住當先，呢樣嘢好緊要噶， 即係可唔可以原汁原味帶翻屋企咧？呢個都係近期咧啲食肆啊各出奇謀嘅一個想法啦。記得上個禮拜我咪講嗰個燒嗰個牛扒牛肉嗰啲咧，佢都係希望，你雖然去唔到間鋪頭，你帶翻屋企自己玩啦咁樣咯。 係啦，咁我今日咧介紹呢一個咧就係日本嘅食物嚟嘅，咁佢咧就本身嚟自日本福岡嘅一個鍋。锅物嚟嘅， 系 日文就叫做莫津娜啤，咁中文咧好似译咗做叫做牛肠锅嘅， 牛肠锅 系啦，牛肠锅，咁其实牛肠锅喺福冈咧都已经有好多年历史噶啦，咁我自己如果喺福冈嘅时候，可能香港好多朋友咧去福冈都会食过，因为佢哋其中一个咧最主要嘅或者最出名嘅美食之一嚟嘅，咁入边大概会点样去到食咧？咁好啦，咁首先会有好多嘅椰菜喺个底嗰度啦，蘸住啦，跟住应该系垫底嘅咧，就一啲嘅佢哋主菜就系牛肠，咁我哋就真系食嗰啲一只只牛嗰啲牛肠，即系食牛内脏嘅咁样。好啦，咁嗰啲牛肠摆晒喺个底嗰度啦，然后佢哋就会铺嗰啲叫做椰菜啦，然后又有韭菜啊、芽菜啊，可能有啲辣椒啊、蒜啊、葱啊，即系日本嗰啲大葱咧，一齐咧就放喺个煲嗰度嘅，放咗落个煲嗰度，跟住咧就卜咁啊滚佢啦，系咪？咁滚跟住就大家可以食噶啦。咁佢通常咧。食呢啲叫做牛腸鍋咧，佢係order 嘅時候會分咗幾種唔同嘅湯底，去到咧俾大家調配嘅，包括咧有鹽味嘅湯底啦，有面豉味嘅湯底啦，亦都有可能豉油味嘅湯底，即係日本嗰啲豉油味湯底，係啦。咁我自己喺日本食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幾欣賞呢一種嘅食法嘅，因為原來佢都係講緊由以前咧，即係喺福岡。佢哋因為啲人開始發覺我捱餓咯，冇牛肉食， 咁唯有內臟都殺住先啦。但係點樣將啲內臟都煮得美味咧？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整下整下咧就開始有呢一類型咁樣嘅食法，咁叫做流傳到去到今時今日，咁啊變咗係佢哋其中一個美食之一嚟嘅。咁如果你話特別要係食到福冈嘅味道嘅，咁当然仲要加埋咧，就系福冈嘅其中一种嘅叫做名物，就系明太子啦。 我以为你想食到福冈嘅味道，真系好似芭比话斋，搭张机买张机票搭过去先食得到。 唔使噶，我记得小白话咧喺屋企同阿小小白都系用某一啲嘅地图程式咧，可以游日本。 系啊，可以边食住呢个福冈嘅名物名嘅煲物咁样啊，锅物咁样。 直头咧，我同阿仔仔玩嘅时候咧，开住个地图啦，咁就话你记唔记得我哋？去过北海道嗰个旭川动物园，我记得咁啊，你咪开个地图出嚟咯，你打旭川动物园，跟住咧就无限放大， 系咪连动物都有埋噶？ 动物好似睇唔到，因为有啲室内嗰啲动物咧就见唔到啦。 你入唔到馆入面嘅，如果有啲室外 嗰啲 长颈鹿咧，有机会系嗰个地图咧影嘅时候，系影嘅时候可能有机会扫到啊，有只长颈鹿个头咁样咯，可能有咁嘅机会。 点咁啊？睇下个卫星影到啲咩？ 系啦系啦。 好啦，咁我哋讲翻呢一个叫做锅物啦。咁呢个牛肠锅，咁既然喺福冈可以食到呢一啲叫做福冈嘅食到咁地道嘅牛肠锅啦，香港有冇办法咧？咁我上網揾嘅時候咧，我就揾到一間咧，位於銅鑼灣區啊。咁佢咧又係嚟自福岡嘅材料啦，又係有福岡嘅料理人去到咧，就係煮呢個。 仲有日本人添係嘛？ 係啊， 仲有日本人添。 係啦，又係有日本人嘅。咁大家自己試下上網揾下，揾唔揾到啦嚇。 OK。 係啦，咁我落單嘅時候應該係廣東話咧，佢哋都係接受嘅。而家呢個時候咧，你淨係做日本人生意咧。咁都係直啲講嘅等執笠㗎啦， 係難少少啦， 係啊，難少少啦。咁所以咧，你我諗佢哋嗰度會有香港人嘅 staff 咧，去到幫手，即係俾大家落 order 嘅，係啦。咁我哋就終於咧就上個星期有一日咧就得起心肝，好啦，咁下晝嘅時候咧就去咗銅鑼灣一轉，我真係 order 咗呢一個牛腸，因為實在太耐咧冇食到好正宗嘅日本食物，即係除咗。 除了壽司呢一類型拉麵呢一類型嘅食物咧，即係都會耐唔耐嘅時候食住之外咧，其實牛腸鍋呢一類咧叫做特別少少烹調方法嘅日本食物咧，就真係好耐冇食啦， 係咪啊？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揾咗翻去啦。好啦，咁佢 packing 咧，佢成嚿嘢點樣 pack 俾你咧？咁佢咧就係將牛肠佢会有一个 独立嘅胶盒嘅 胶盒 啦， 装住啦。咁牛肠仲有侧边附带埋嗰啲辣椒啊、蒜啊，嗰啲少少嘅调味嘢都系摆埋入去嘅。好啦，咁然后咧佢就有另外一个盒咧就装住韭菜， 系 同埋芽菜， 哦， 系啦。跟住咧仲有一个再大啲嘅盒咧就系用嚟装住嗰啲嘅椰菜嘅， 系 好啦。咁佢嗰啲湯底點咧？嗰啲湯底佢就用咗一樽二樽嗰啲嘢咧，就嗰啲即係 膠樽， 係啦，咁就入住咗個湯。咁佢都話到，其實個湯本身咧係可能會係濃味少少嘅。咁可能如果大家 翻到屋企要稀釋下佢咁樣， 我就冇稀釋，但 係 大家想再加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再加雞湯噶啦，或者唔需要再加豉油啦，因為其實都真係幾 小白，我又想問下啊，佢有冇原煲上咧？因為有陣時有啲邊爐鋪，哇！今時今日你仲話打邊爐，一聽到邊炉或者锅物呢两个字，哇！即刻谂起嗰啲乜乜乜乜乜群组、乜乜群组啦。其实大家惊， 我头先都系听到小白咁讲咧，我就系谂到拎晒嗰扎嘢翻到屋企，其实都系用翻个炉头嚟煲嘅啫。 系啊，其实都系摆晒去，跟住咧就用翻自己屋企个煲，去到煲翻热佢。咁其实那个风味人冇办法，咁汤底又系佢整埋， 系 咪先？咁啲嗰个就真系都非常日本嘅味道。咁但系咧。我自己就覺得兩個人嘅份量，頭先講嗰 set 嘢咧，如果兩個人嘅話，就大概係$250到咧，我就覺得可以再平啲會就好啲，因為佢啲牛腸咧其實比較上少嘅，我食係即係望落去，啲牛腸比較少喎，咁孤寒 嘅。菜就多啊 嘛，菜又好多，咁啊，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其實原來個牛腸咧，佢嗰個份量咧，我覺得食落去咧 係。 我唔知點解又係覺得適中喎，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牛腸好肥啊， 係啊，入邊咧佢比 全部都係肥膏嚟㗎， 係啊，因為牛腸咧就再粗啲嘅，同埋即係感覺上同豬腸有啲近似嘅。如果你有食開豬腸，你話喂唔係，一見到內臟唔開胃，咁你就唔係嗰個世界嘅人， 咁就唔好食啦。 係啦，我都係內臟世界嘅人嚟啊。Barbie 係咪內臟世界 啊？係啊， 係啊，哦 ，Barbie 個樣又唔似係內臟世界， 有得睇樣㗎呢啲嘢。 有啊，因為呢啲老啲嘅嘢嚟㗎嘛，即係牛雜啊，即係牛腸呢啲感覺上。叫做男人啲嘅食物啦，咁样有阵时啲女士都系，如果日本拣日本嘢食就会拣寿司啊，或者拣天妇罗咁样，就可能影相好睇啲啊，咁样。但系我哋就要个美味道同埋要个感觉，哇正啊，日本嘅风味咁样。 咁系啊，咁呢啲牛肠咧，佢入边即系全部系肥膏嚟嘅，系你问我肥唔肥，我其实食落去嘅时候，我都觉得好有罪疚感。咁我就觉得咧，原来佢呢个份量，由于佢啲肠咁肥咧，你就会觉得吓、真系唔好食咁多都 OK。同埋咧。佢少少嘅牛腸，你就發覺原來係你又要食好多嘅菜咧，去到咧就係頂住佢嗰啲肥啊香嘅味道，咁咧個人食落去咧先至會覺得舒服啲嘅。好啦，咁佢頭先即係我頭先講咗佢有啲咩配料喺個 package 入邊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如果因為我自己都有另外再加啲嘅材料嘅，咁我自己就再加咩咧？例如係日本嘅魚蛋啦。加呢啲，譬如舉藥麵啦，舉藥麵其實幾好，因為佢應該係一包係唔知12定14咁上下卡路里咁樣嗰啲咧，又低卡，咁又飽肚， 係 咪先？咁啊撈埋嗰啲嘅豉油麵咧，又我又覺得幾 小白，你最後係揀咗邊一個湯底、啊？ 我最後揀咗豉油湯底。 哦，豉油湯底 係啦，咁豉油湯底因為我覺得比較上容易食到嗰間鋪頭做得好唔好？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你話另外再想有好多唔同嘅配料嘅，譬如你可以頭先講個舉藥麵啊，呢啲或者你。中意，譬如叫做港產啲嘅，我你中意買嗰啲咩蟹子丸啊， 試下落去都得啦， 即係自己製打邊爐 啊，係啦，即係變咗係港日風味嘅打邊爐咁樣嚇。你想食得正宗咧，佢原本安排俾你嗰啲材料咧，其實咧都已經係好正宗噶啦。 係咁啊，即係雖然 豆腐都一定要加喎， 但 係豆腐 頭先小白講個造價有啲貴，估計就係因為要山長水又遠咁樣啦。係 啊， 咁啊去銅鑼灣嗰度攞啫。 唔係啊，係因為個造價貴係因為佢本身啲材料。是日本嚟 嘅，哦，原来咁样，日本直送咁样， 日本送过嚟。你谂下嗰啲牛肠都一定系即系福冈送翻过去噶嘛？ 系。 咁你咪就系 转嫁咗落去消费者嗰度咯， 我荷包度咯， 消费者嗰度咯。 咁但系即系实在太耐，即系冇周围玩啦，咁啊，所以即系谂住整翻个莫酸拿啤啊，翻屋企咧啊，同屋企人一齐叫做感觉一下，睇下 feel 唔 feel 到嗰阵。 叫做旅行嘅味道先。 系未有得飞啊，咁啊真系呢个时间要 顶住 先啦。凭住呢啲饮饮食食咧，叫大家暖赞一下咧啊，日本嘅情怀啊吓，咁啊唔知听住日文歌会唔会倍添情怀 咧？揾呢一个歌手出嚟咧，唔单止系因为系一只日文歌， 嗯、 其实本身呢一位歌手阿滨崎步咧，阿瑶佢都系一个福冈人嚟嘅。 哦，原来咁样。 虽然佢而家长期住喺东京，但佢本身系一个福冈人嚟嘅，所以啱听呢只。 O K， 奥希亚之船。 背景は私の小さくって永遠に世界一の天使へ初めましての涙だったり初めて指つないで眠った人が初めて全てがダメな気がして初めて隣で泣き明かした人が初めてだらけの二人だったねでも君とだから乗り越えられたんだよ笑うときにね片方の目がキュッと閉じるとこが同じ眠いときには膨れ爪して下唇突き出すの同じなんだよ君は君の名をいつ知るんだろうかそれとももう知ってるかなレフアがお冷えの気に寄り添うように優しく咲かせた夜にそんな思いを込めたんだよ 屬於濱崎步嘅作品啊，奥希亚之树啊，吓好特别嘅一个名字啊， 棵树都好犀利， 系好厉害，好厉害，好啦，准备啦，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morning call 通常咧 call 醒人哋噶嘛，叫人哋起身噶嘛，唔、 啊、 知呢位朋友瞓醒未咧？早晨，早晨， 早晨啊 ，Andy， 早晨啊， 你好，你好 ，Andy 系一个小朋友嚟嘅， 哦， 我要问住 Andy， 你系咪十二岁啊？ 系啊， 哦，中童啦，又唔系小朋友嘅中童，系啦、啊，有啲咩？ 声都几老年，我觉得 系啊，可能发咗育咧，系好高大，高过我同你可能吓 ，Andy 哥，咁啊，有啲咩关照啊？今日吓 吓。 有啲咩关照啊？吓打上嚟， 佢唔明噶嘛关照。今日打嚟打电话上嚟做乜嘢啊？ 系有咩帮衬啊？ 想补祝爹哋生日。 啊，补祝爹哋生日快乐、哦！ 爸爸几时生日啊？如果你话补过咗咯，寻日啊， 系嘛、哦？生日快乐啊！点、啊、叫你爸爸？有冇啲叫明哥啊、红哥啊、豪哥啊咁样噶？咩啊 ？Rudy 哥。 Rudy 哥系咪啊？ 系咪 Rudy 啊？ 系咪 Rudy 啊？ 系啊 ，Woody 系 Woody 啊 ，Woody 哦 ，Woody 啊，哦 ，Woody 啊 ，Woody 加咗 friend with me 嗰个 哦，胡迪生日快乐啊！咁啊，有啲乜嘢要祝福爸爸啊？ 有咩祝福 大 仔啊？你 系啊，请讲系。 祝佢身体健康啦，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哇！你咁细个就 好嘢， 祝人生意兴隆咧， 果然成功靠父干啊！吓，爸爸努力啲，仔仔又孝顺啲，咁样系咪啊？喂，咁啊，问下你先啊，阿 Andy。 咁我话你系 Andy。哇、啊！咁佢就係胡迪喎、哦，咁樣係 啊，所以 Toy Story 嘅故事 相成啊 ，Toy Story 嘅故事嚟喎，你哋係咁啊？爸爸做邊一類型生意？ 工程師咯、 啊。工程師係啊，工程師就即係都少少唔多唔少都可能有機會受疫情影響㗎，有啲工程都停咗落嚟咁啊。有冇多咗時間抽嚟陪你啊？咁 Andy 佢係喺澳門做嘢，所以咧係今年特比較特別咯。 嗯，比較特別。 咁佢香港咁佢翻就係翻唔到嚟啦，係嘛？ 係咪啊？ 係啊。 嗯，原來係咁樣咁啊。將個祝福啊送到去一海之隔啦，澳門啦，咁啊，疫情過去咗咧，咁你又可以探佢，佢又可以翻嚟探你，咁就會好啲啊，係咪 ，Andy？ 係 啊， 係。咁有冇打嗰啲視像同爸爸講生日快樂啊？ 晚晚佢都有打電話嚟噶啦。 係啊，睇住你有冇好好咁樣做功課啊？ 唔同噶嘛，佢打電話嚟同你特登打個過去咁有心嘅生日快樂 message 唔同噶嘛。 即係佢又突擊打嚟 check 下你，你又突擊打去 check 下爸爸嘛，好嘛嚇 ，Andy？好啊，咁你嗱，你唔使依家打嘅， 做咩特登 check 个牌啫？你 转个头，唔系关心下佢啫，顺便 check。喂，爸爸依家食紧饭系咪啊？跟住点不知原来系做紧嘢咁样，咁你就要同佢讲话啊，唔好成日挂住做嘢啦。其实食饭都系好紧要嘅，知唔知啊 ，Andy？ 吓、 yeah. 啊，好啊，咁啊，俾心机，几时开学啊你？吓、 啊，九月一咯， 九月一，好啊，咁啊，俾心机读书啊， 祝你学业进步啊！ 今年有冇学习嘅目标啊？嗯， 攞学业奖。 攞学业奖，点先可以攞到学业奖嘅？ 投25名咯， 25名。咁如果啱啱你考到26名，啱啱攞唔到学业奖，你会唔会好唔开心呢 o K 啦，试过几次。 系啦，哎呀，咁样啊，咁啊，祝你今年咧。唔止攞25名， 你 攞21名。 你喺个级入面有几多人嘅？你哋个级 嗰班啦、啊，或者系嘛？ 小学就120，中学200 咯。哦，加油啊！俾心机、啊。 25名唔会系一班啦、啊，25名如果自己嗰班就比较容易得到啦。呢个目标全级啦， 各个同学有各个同学嘅目标同埋 target 嘅，咁啊唔紧要啦。总之祝福你啦！如果真系攞到呢个学业奖啊，打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报下喜好唔好啊 ，Andy 好啊，多谢。 好，今个早上咧送呢首作品啊俾你哋啦。咁啊，幸福呢两个字咧就唔系随手可得嘅，要经营嘅。咁啊，唔知你栋门入边咧有冇连住幸福呢两个字啦？有 Jenny 嘅幸福门啊，送晒俾你哋全屋企听啦，好唔好啊 ，Andy？ 多谢， 好，拜拜， 好啦，多谢电话，拜拜。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目身边情人，印下你的指。重叠往日那位在侧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进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入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总变生疏，谁令我想觉得可能还？不足知结果，时时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行人。亦可温饱我的心，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 Jenny 嘅作品《幸福门》嘛， 咁啊，听日朝头早再同大家见面啦吓， 拜拜。